来人，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。刘奎一听啊，吓得扑通就跪下了。国舅息怒，国舅息怒，容我三思。哎，要这么说话还有门，你到底乐意不乐意？国舅，我乐意，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，我人手不足，我怎么动手呢？哎，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商量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这才坐下。国舅马兰告诉他，我知道你人手不足，早都替你安排好了，我带来5000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，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，你别公开动武啊，你把他稳住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然后把他给抓住，这你还办不到吗？抓住之后你放起三把大火，本国就领二组来支援你，你我里应外合，一举告成。你说这有什么难的？哎，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，这买卖有多合适？好吧，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？很难说，燕王多等到了多等动手，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，三更天一定不要变啊！你记住了？哎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了。国舅马兰统兵5000埋伏到刘老庄周围，派出探马兰旗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。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？刘奎一啊，送走国舅马兰，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。老两口一商议，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，明知缺德也得缺，不然的话，马兰把嘴一歪歪，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。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，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。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、啊，当时苦劝爹说，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，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。马兰他们想干什么？这叫借刀杀人，借您的手杀四皇子啊，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啊。再者一说，谁奸谁轻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。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，那又是个好人，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？慢说给个王子，他就给皇上，咱也不干。爹，您赶紧去告诉马兰，这个事儿另请旁人，咱们不能答应。老头急得直跺脚，丫头，你懂得什么呢？我何尝不明白是非呀？当时你不在场，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！我再要说一个不字，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啊！他们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爹，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。爹，逼你就丧良心吗？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。好嘛，爷儿俩越说越激烈，最后闹翻脸了，把老头气的给姑娘来了个嘴巴，用手一指，你是外姓人，早早晚晚家父找主，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，给我滚滚。姑娘哭着走了，但是刘金平一想，滚呐，这个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，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，我非告密不可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干的。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，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。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，暗地之中派新夫人去通知国舅马兰，三更天就要动手啊。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， 最后一合计，我呀干脆找阎王去，让他快跑。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，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，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。就这样，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。由于事情紧急，不便多说，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。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，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。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，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了。还走了没几步，就见前头红灯一闪，有脚步的声音，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。闹了半天，正是他爹挎着口宝剑，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。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刘奎一抬头一看，哎，这不姑娘，怎么拉着燕王？他就预感到不好。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呀。当时他张着大嘴，瞪着眼睛，用手一指，丫头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爹，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呀，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。哎，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。刘奎一暗中咬牙，心说这哪是儿女，这不是冤家吗？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。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，在腰中一伸手，嘎嘣苍凉凉拽出三尺的宝剑，飞身往上一纵，奔姑娘就来了。丫头，你胡说八道，我宰了你。到了现在，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，甩斗篷摁崩簧，把弯刀拽出来，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，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劝谁呀？干抖着手没主意。单说刘奎一心里的暗想，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，然后再杀燕王，现在不动手不行了，这叫骑虎难下。因此他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，一剑快似一剑，一剑紧似一剑，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，能耐跟爹学的，他苦爱武艺，在刀上下过功夫，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，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，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放着觉不睡，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？我睡得正香呢，让你们给吵吵醒了。四殿下一听，什么味儿这是？可借着灯光一看，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。哎，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，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，这帽子连顶都没了，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。这人岁数可不小了，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，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，这玩意儿还不如没有呢。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，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，满脸的滋泥，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，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一个疙瘩摞着一个疙瘩，脚上蹬着一双草鞋。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，这兜子也是补丁摞着补丁， 手里边拿着拂尘，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，还紧甩的呢。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，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，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。那这破老道在哪儿来的呢？闹了半天，在天黑以前，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。到这叩打门外，说天下雨，要在这借个宿。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用手一拨了他，去，上哪儿借宿？晚上你得把行李给偷走了呢。一拨了他，他咕咚躺下，倒是没气儿了。可把门上人吓坏了，一想人命关天呐，不管穷富，这要出了事儿，自己担得了吗？这才报告刘奎一。刘奎一出来一看呢，背过气去了，还没死，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。后来一问呢，他是个要饭的，就打算借借宿，别的事儿没有。刘奎一想啊，少惹事儿，咱们家房子多得很，找个房煞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。本来这天下着雨呢，这种人是穷无赖，干脆别惹他，就这样就答应了，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，正好有2间仓库，一间该修理了，还没有门，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，就让他住到这儿了。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，给了他一口，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！外边这一伸手，老道早就听见了，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，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。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，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姑娘，你往旁边闪闪，把这老头交给我。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，何单刀定睛瞧看。刘奎一瞅呢，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？我老花子，你少管闲事。什么？少管闲事？你怎么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？我说刘奎一呀，念起你对我不错，留我住了半宿，我饶你不死，扔宝剑赶紧认罪，不然的话你来看，我要你这条狗命。刘奎一能听得进去吗？晃手中宝剑往上一纵，斩！出家人，你少管闲事，休走招剑！唰，一剑奔老道当胸便刺。老道说了声来得好，唰一转身，宝剑走空了。这破老道正好转到他身后，把左手抬起来，那手指头跟黑炭条一样，正捅在刘奎一那嘎鸡窝里头，喊了声别动，砰，就这一下多好，刘奎一点也动不了了，就觉着半身发麻，好似半身不遂。明眼人看得清楚，这是点穴，武功要不高哪会这个呀？等他也动不了了，破老道一转身对燕王说话，王家千岁，这回您可没事了，往后为人处事要小心在意。说着话就见他脚尖一点地，蹭上了房了，冲着前院高声喊喝，哎，都起来吧，别睡觉了，后院出事喽，都起来吧。这破老道嗓子还挺好， 跟金钟一样嗡嗡的带回音儿。他这一喊把长恒给惊动了。您说这长恒有多误事？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有个毛病，爱贪杯，见酒如命。咱前文书说了，刘奎一对大伙殷勤招待，好酒好菜。长恒呢，打离开南京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，因此这酒喝多了，到了前院沉沉大睡。后院发生的事儿，他根本就不清楚，不但他手下的卫队也睡过去了。让这破老道一喊，长恒这才从梦中惊醒。他摘耳朵一听，什么后院出事了？哎呦，想起燕王来，提铁鞭往后就跑。这卫队也跟着起来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。等来到后院一看，燕王在台阶上站着，旁边还有个小巧玲珑的女人。院里正中央站着个人，直着脖子，伸着眼，手中拿着把宝剑，连动也不动，把长恒给闹愣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赶紧来到燕王面前，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长将军呐，是这么回事。四殿下对他一讲，长恒把眼睛瞪起来，来到刘奎一面前，用鞭一指，老家伙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呀。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，就犯下了不赦之罪，我打死你。你说这个人，你倒把事儿弄清楚。他没管这套，抡鞭要打，幸亏燕王手疾眼快，过来把他拦住了。长将军，等一等，问清楚再说。长恒这才过去，照着刘奎一那屁股上哐来了一脚，把刘奎一踹了个趴虎，拿绳子把他捆上了。他手下带那几个人也全都给抓住了。到了现在，刘奎一是追悔不及，低头不语啊，就等着死了。燕王可不是那样，不管怎么说，得看在他女儿的份上，这刘金平还不错呀。燕王过去亲自把刘奎一给扶起来，解开绑绳啊，百般安慰，说什么咱们无冤无仇，你是被迫无奈，本王同情你，你不要害怕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燕王千岁这么一说，刘奎一深感内疚啊，磕头带响，王家千岁，草民罪该万死，既然您能饶我，干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就得了。他就把马兰怎么逼自己行凶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。另外刘奎一还说，我夜已派人跟他联系，三更天里应外合，国家的军队就开到了，马兰对您非下毒手不可，现在三更天快到了，您赶紧快走。长恒一听十万火急，让手下的亲兵赶紧通知孟通焦亮集合人马离开刘老庄。燕王就问刘奎一说，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哎，王家千岁，我是个罪人呐，我怎么死都应该，如果王家千岁不嫌弃的话，我打算变卖财产保着您一同扫北，您能要我吗？欢迎欢迎，你愿意跟着我，我是非常高兴。你放心，不管多大的损失，只要小王有三寸气在，能到北地燕京，将来我是如数包赔。哎呦，你看您说的，只要有我的命在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刘奎一说完了，赶紧命人召集庄客，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，